桃太郎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老爷爷，有一个老奶奶。老爷上山砍柴，老奶奶到河边洗衣服。有一天，老奶奶正在洗呀洗的，忽然河上飘来了一个桃子。老奶奶把桃子捞上来一看，呀，挺好的桃子，一定很甜，拿回去给老头子吃吧。他把桃子带回家，放在架子上，等老爷爷回来。天晚了，老爷爷背着柴下山回家了。老奶奶告诉他说，老头子，老头子，今天我在河边洗衣服，飘来了一个桃子，我带回来了，现在吃吧。他说着，从架子上取下桃子，放在砧板上切。可是桃子刚切开，就蹦出一个胖娃娃。老爷爷和老奶奶高兴极了。老爷爷说， 这孩子是桃子里出来的，就叫他桃太郎吧。 老爷爷和老奶奶给他吃粥吃鱼，桃太郎吃得多，长得快，力气越来越大。老爷爷和老奶奶很喜欢他，整天桃太郎桃太郎的叫个没完。有一天，桃太郎来求他们说，老爷爷老奶奶，我已经长大了，听说鬼怪岛上有鬼怪，专门害人抢东西，我要去打他们，请给我做些日本第一的团子，让我路上吃吧。两位老人劝他说， 怎么行啊，你太小了，打不过他们的。 桃太郎说，打得过，打得过。老爷爷和老奶奶给他缠得没法子，只好答应了，给他做了日本第一的团子，还给他扎上新头巾，穿上新裤子，带上刀。桃太郎举起一面旗子，上面写着日本第一的桃太郎，挺神气的出发了。桃太郎出了村，来了一只狗，狗问他，桃太郎，桃太郎，你一个人上哪儿去呀？桃太郎说，上鬼怪岛去打鬼怪。狗说，我跟你一起去，请给我吃个团子吧。桃太郎说，好，多一个帮手就多十个人的力量了。桃太郎从口袋里拿出个团子给他吃，狗跟着桃太郎走了。桃太郎和狗来到山边，来了一只野鸡。野鸡问他，桃太郎，桃太郎，你们两个上哪儿去？桃太郎说，上鬼怪岛打鬼怪去。野鸡说，我跟你们一起去，请给我吃个团子吧。桃太郎说，好，多两个帮手就多20个人的力量了。桃太郎也给他吃了个团子。野鸡跟着桃太郎和狗走了。桃太郎带了狗和野鸡来到山里，来了一只猴子。猴子问他，桃太郎，桃太郎，你们三个上哪儿去？桃太郎说，上鬼怪岛打鬼怪去。猴子说，我跟你们一起去，请给我吃个团子吧。桃太郎说，好，多3个帮手就多30个人的力量了。桃太郎也给他吃了个团子。猴子跟着桃太郎、狗和野鸡走了。桃太郎当大将，猴子举着旗子，他们四个一起来到江边，远远看到了鬼怪岛。狗说，桃太郎，你坐在我身上，我背着你游水过去。狗就这样背着桃太郎游到了对岸。猴子坐在野鸡身上， 野鸡背着猴子也飞过去了。他们到了岛上，看见一个洞口有扇大黑门。猴子走过去，嘟嘟嘟地敲门。门里说：“谁呀？”门打开，出来了一个红鬼。桃太郎说：“我是日本第一的桃太郎，打鬼怪来了。”他说着拔出了刀，猴子使枪，狗和野鸡使刀，一起把红鬼杀了。一个小鬼吓破了胆，连忙跑进洞去报告正在大吃大喝的鬼怪。这些鬼怪说：“桃太郎是什么东西？”神气活现地走出洞来。桃太郎他们四个吃了日本第一的团子，有了几千人的力气，把这些鬼怪打败了。黑鬼大将的两只大眼睛里，眼泪像雨点一样流下来，他举手投降了，说：“饶命吧，我们今后绝不做坏事了，所有的宝贝都送给你们。”桃太郎说：“只要你们不做坏事，就饶了你们。”桃太郎把鬼怪们抢走的东西装上车，有狗、猴子、野鸡，哼呀哼呀地拉着回家。老爷爷和老奶奶很高兴，称赞了桃太郎，把宝贝分给了周围的人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